首无奈的情歌，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。我问过水中的月亮，有没有姑娘，流浪的我，我不敢问自己，为何还不回家乡？那条带路飞舞的小河旁，爱过我，我也是爱过的姑娘。我的无奈谁会知道，他的柔情依然在我心中荡漾。